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啦 ！HKP 乜乜乜，好特别，我系萧若元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讲真话，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。大 軍法，我剛剛咧聽呢一段精稿嘅時候咧，唔好意思啊，搶我哋姜先，其實應該係你噶嘛？ 呢個精稿之前， 我哋只係咧能夠係講咗真話啫，就不能夠破到迷信 啊！ 呢下嘢我哋都要即係深切地反省同埋， 唔 係迷信都係真實嚟嘅。 都可以咁讲嘅。咁啊，即系你嗱，你讲 翻，你有嘢悔疚 ，Anthony 头先你 break 嘅时候啊， 唔系，因为我啱啱即系你提先，大家一齐听到一个即系访问啦， 吓， 咁个访问就系呢、這个浸大退联嘅一个召集人系嘛？喂，咁我有啲即系有啲后悔，即系 点解咧？ 点解即系 你靓女你唔去访问？ 唔系靓女，因为其实原来咁智障嘅咧，即系如果我即系访问佢，我可以 KO 佢，即系。你話即係我本身都諗住單 play 去算嘅喎，即係冇諗過即係原來咧，即係如果我去訪問佢，應該即係都 我又唔敢侮辱人哋話佢智障，我真係覺得即係唔係佢外形 OK 嘅喎，原來先你即係想出嚟嘅，立立啦嚇，我 黑眼圈好勁喎， 咁大佬搞退聯嘛，係咪即係 咁都叫 OK？ 風餐露宿咧，可能要係咪日同人哋開會咧咁係咪？但係我係聽唔到你一個理據， 好開心咯，總之就係、是。 一個理據， 即係好似 Jacqueline 同佢即係搞掂咗暗瘡咁樣， 真係賤啊！呢啲人，喂，我聽唔到一個理由，你係認為退聯係啱嘅 啊 啊， 係咪？即使我未必同意你嘅內容啊，你只係話個運動可以搞激啲啊嘛。 唔係佢話可以向前走，咁同埋一樣嘢咧，就係話咧，即係其實佢對學聯好失望，因為其實講改革咧，搞咁耐以嚟咧，都係指聞樓梯響，都未有做過嘢。 大哥啊！我俾你喺度不停喺度冲击，我搞咩改革啊，大佬？ 啊哈， 系咪？由呢个港大旧年几月开始啊？ 系 十月一月开始啦。 嗯， 系咪啊？排住队要退联啦。 嗯， 改咩革啊？ 嗯， 所以有啲人个讲法冇错噶，共产党最开心啊！你唔好话我讲啊，共产党见到你咁，一定好开心啦，背后一定系有策划啦。 嗯， 咁简单嘅道理，大家都唔明。你冇时间去处理运动嘅问题，政改方案就嚟过啦。 嗯， 你个个喺度搞退联，我就要招呼自己内部，我仲边有时间搞？ 嗯， 唔好话搞改革啦，面对政改方案都冇时间啦。 啊，呢个你又讲得啱，即系852嗰度咧，就即系讲话商学点解对于呢个咩辞职公投又好，快民下一步行动，完完全全系连资源都唔俾嘅原因，就系、是、自顾不暇。 系， 咪个个都自顾不暇咯。系咪？因为呢一个系共产党有计划、有部署嘅秋后算账嚟噶嘛？ 但系同 喺雨伞运动之后，喂，佢食住你个势噶。第一，我唔让步，你乜嘢都争取唔到。好啦，咁啲人实赖啦。你勇武又好，唔勇武又好，佢都有嘢赖咧，因为你失败咗嘛。 咁你鬼打鬼 咯？ 你鬼打鬼，你继续纠缠喺个问题上面，你仲有时间搞占领运动？ 嗯， 话咗噶，本来政改方案如果通过嘅时候。会搞多次占领噶嘛，或者事前去焗啲立法会议员噶嘛？ 嗯， 喂，呢一个有部署、有计划嘅秋后算账，其实就系为咗背后嘅目的。第一，亦都为咗长远嘅目的。当前嘅目的就系搞政改方案。第二就系长远嚟讲，你学联呢班契弟唔好再烦我啦，喺阿爷嘅眼中。 但问题你读下共产党历史都见到，喂，即系你国民党大军压境嗰阵时，话佢哋都停止党内清算噶啦，喂，你学联嗰啲人应该 sense 到呢样嘢噶。 嗯， 咁但系入边有鬼噶嘛？ 嗯哼， 嗯哼， 有啲系真心，有啲系教，加加埋埋咪似模似样咯。 嗯、 喂，老实讲，讲得难听啲，头先嗰个咩所谓召集人，喺我哋嘅年代点谂到入到大学噶？咁嘅水平， 嗯 嗯， 咁你唔中意学联咪唔中意学联咯，你都唔系学联嘅会员咯，你都， 嗯， 系咪啊？我哋一脚就伸你走啦，难听啲讲就， 啊， 你同台辩论，你都要嚟搞得掂啊，哥， 嗯 嗯， 喂，大佬啊，嗰、那个仲差过一个香港嗰啲明星仔啊， 系，即系差个 访问啊，大佬， 差唔差个陈小春先， 有得比美啦， 系。 系咪 啊？

好快認得出嚟啦，我睇唔到，因為你查咗啊，大佬嗰個 Ray Wong 係嘛？ 咁你認得個樣嘅，不過你睇個樣真係 咁遠，大佬， 你真係以為佢係楊遠士？ 我真係以為楊遠士，我咪阿槍個粉腸咩寫埋啲咁嘅嘢啊，大哥你。 佢叫得做暗黑楊繼昌咁，有翻咁上下嘅呢方面。 喂，呢啲咁嘅人幾快現身？當日拆大台咪係呢班人咯。 嗯， 佢有冇份啊？ 当日宣扬勇武抗争咪呢啲人咯。 哦 ，OK， 系 系啊， 呢啲人咪就系鬼咯。 吓， 嗯， 中晒我嘅讲法啦。唔使几个月啊，风水佬呃你十年八年啊，黄老邪呃你十年八载啊，陶君人跟呃啊中啦呢啲友，睇已经知系咩料啦，大哥。系咪啊？呢啲咁嘅 green horn 无端端咁勇，大佬一出嚟嘅时候，屌我僆仔嘅时候十下十下嘅啫嘛，好保守点啊仲？系咪？尤其是啱出嚟嘅时候都冇经验，点解突然之间咁勇嘅咧？鬼嚟嘅原来，一句到尾呢啲系鬼嚟。 哦，休息一阵， 所以我哋唔打柒佢。 休息一阵。